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又是跟大家讲剧本的时间，主持继续有我冯杰，亦都有饺子施淑婷。 Hello， 同埋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就有六姑何敏文嘅。 Hey， 大家好啊！ 六姑今日咧拣嚟嘅呢一个剧本咧，系一个我好中意嘅剧本啊！ 好中意， 我睇完先好中意，真系。因为我记得咧，之前我哋节目都有讲过一啲咧古希腊嘅悲剧啊，咁哇，我觉得嗰啲神话传说啊，或者嗰种悲啊，嗰种感觉咧系好深刻嘅，真系好能够去进入到个内心入面，然后有啲共鸣，哇，好惨啊！咁我就会觉得睇完之后哇好正啊咁样，咁而终于我哋有机会咧再讲下古希腊悲剧啦咁啊，咁今次咧阿六姑带嚟嘅系一个咩嘅剧本呢？ 就系、是、一个好出名嘅以女性为主角嘅一个悲剧咧，就叫做美狄亚 Medea 嘅，就系、是、由呢个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嘅 Olympidus 所写嘅。其实呢个作家佢有92个作品啦，咁流传而家咧，其实咧剩翻17本啦。咁佢都系好出色嘅，写好多悲剧噶。点解会拣呢个作为推介俾大家嘅一个剧本呢？佢有啲咩元素咁出色呢？呢个悲剧， 即首先就系佢系即我哋叫做三大古希腊嘅悲剧作家啦，系好出色啦。佢哋嘅代表作啦，其实分别就系、是被绑嘅普罗米修斯啦、伊迪帕斯王啦，同埋就系美狄亚啦，咁、样。咁亦都因为我喺演艺学院嘅时候，我做过呢个剧啦，咁所以我自己比较熟啲啦。咁亦都佢讲系一个女性以女性为主角嘅希腊悲剧啦。其实都唔系冇嘅，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 Antigone 嘅，其实咁样系啦，咁呢、這个但系比 Antigone 应该再早啲嘅，咁系相对少啲嘅女性嘅悲剧啦，用一个女性嘅嚟做主角，咁所以我想带俾大家啦。 系咪即系悲剧系死得人多啊？越死得多就 系 好噶。唔 单止死嗰个系咩人， 同埋咧，同埋我中意呢个剧本，因为咧，我真系觉得嗱，佢呢个戏咧，佢系写嘅时候咧，系呢个 B.C. 431年啊，即系公元前431年，即系话咧系。而家2016年啦，再要加431年，咁咧接近2500年嘅前嘅一個劇本。咁但係佢講呢個美狄亞人物咧，其實你到而家咧，即係佢其實主要就係、是、簡單啲講，就係、是、佢老公中意咗第二個啦，拋妻棄子嘅時候咧，佢咧就選擇去殺死個仔，然後報復個老公咁樣啦。咁我哋其實而家都時不時會聽見呢啲嘅咁嘅悲劇 啊，慘劇啊， 係咁我覺得即係佢2500年前寫嘅呢個女性嘅人物，其實真係而家佢嘅掙扎，佢嘅好多嘢，其實真係同而家咧係當你面對如果有啲咁樣嘅俾個老公拋棄嘅時候，所出現嘅嗰種憤恨啊，嗰個掙扎，嗰種想報復啊，嗰啲心情咧，其實真係人性都係一樣嘅，真係。咁佢所以佢好似好古代咁樣一個古希臘，但係某程度上亦都好現代嘅嗰樣嘢。 我哋集集都咁講㗎喇，真係即係人係唔會從歷史中進步㗎嘛，吸取教訓嘛，就係咁㗎喇，唉，即係啲男人衰啦。咁所以嗱，我哋今日咧揀嚟呢套美狄亞，咁我哋一陣咧就同大家講下，究竟呢個美狄亞佢遇到一個點樣衰嘅老公，究竟佢要做啲乜嘢，然後去報復，然後咧令到佢老公咧唔可以再開開心心咁樣生活落去。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翻嚟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会讲一个悲剧啊，系美狄啊。 咁咧，呢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咧？咁美迪亚又系个咩人呢？咁咧，美迪亚咧，佢嘅父亲其实系一个国王嚟噶。咁样咧，就有一个好有型嘅人啦，咁就叫做 Jason 啦。Jason 咧就嚟到美迪亚一个国家咧，去揾一样嘢，好珍贵嘅嘢，就叫做金羊毛啊。咁咧，因为美迪亚中咗爱神之箭啦，咁就好快咁样爱上咗 Jason 啦。于是咧就帮助佢咧攞咗金羊毛啦，亦都咧系为咗逃避佢爸爸嘅追捕咧，美迪亚将自己嘅细佬分尸，然之后咧将佢掉咗落海咧，分散佢爸爸嘅注意力，咁样咧就同佢呢个爱人啊 Jason 咧就双双咁离开咗自己嘅国家啦。咁去到另一个国家啦，咁就係因为已经离开咗国家，咁啊美迪亚亦都唔再系公主啦，咁佢哋呢就冇咗呢个皇室嘅身份，咁所以呢佢老公呢就要娶返个公主，希望呢去做返一个，因为佢好有型㗎嘛，咁啊唔可以咁嘥自己呢个美貌 嘅外表啊。 咁所以呢佢就决定要抛妻弃子啦，即係同美迪亚生咗一个两个好可爱嘅四岁七岁嘅小朋友，佢都唔要要啦，咁佢要娶公主。咁呢个故事嘅开始咧，就发生喺咧 Jason 已经决定咗要娶阿公主，而阿美迪亚咧就系好伤心咁样自己匿埋嘅时候，咁就交代咗呢个背景啦。头两场，跟住之后咧，嗰、那个国家嘅公主嘅爸爸咧就嚟到同美迪亚讲：你要离开，即刻离开，因为 Jason 咧要同我个女结婚啦，你就要带埋两个仔咧，离开呢个国家。咁咧，美迪亚就好惨咁样啦，哀求啦， 一开始好嬲嘅，闹咗一轮嘅，咁跟住就苦苦哀求个国王啦，你俾一日时间我执嘢啊，大佬啊，即刻走，带住两个仔点走啊，真系两个仔即系嘢食都要啊，搵件衫着下都要啊，嗱，国王你不嬲都咁好人嘅，我知嘅系咪先？大家都知，你俾一日时间我执嘢，咁我听日即刻走，咁啊国王就叫佢嗱，你听日日出之前你又要离开呢度啦，如果唔系咧，格杀勿论。咁啊！但系美迪亚佢要求得呢一日，咁当然呢一日咧就唔会系平平淡淡，真系执嘢咁样过啦。 冇错啦。咁啊，话说阿美迪亚咧，其实点解大家都咁惊佢，又或者点解国王咁想佢走咧？除咗佢因为真系好靓啦，佢仲系一个女巫嚟噶，佢咧识咒助人噶，所以大家都系好惊佢。 落降头嗰啲啦， 系啦，佢应该 佢识巫术嘅，即系系识巫术嗰啲嘢，古希腊 巫术嘅咁样。咁嗰个国王离开咗之后咧，美迪亚其实系好嬲啦，咁佢就开始喺度谂紧有啲咩计划去报复咧，佢咧好后悔当初咧帮咗佢老公啦，偷咗金羊毛，但系依家就咁样对佢啦。其实咧佢就开始喺度计划紧，我要佢母仔送终，咁我就不如杀咗自己嗰两个仔啦，咁样。 好邪恶啊，女人都 系啦。咁其实啊，美迪亚自己嘅奶妈啦，亦都系凑住佢两个小朋友啦，同埋一个家庭教师咧，就开始好担心啦，谂方法点样去阻止咧，咁样。咁呢个时候咧，佢丈夫咧，阿 Jason 亦都过到嚟啦。佢话就话咧，等自己良心好过啲啦。同时咧，亦都想同美迪亚交代咧，点解佢要抛低佢嘅目的嘅？因为我娶咗公主，做咗国王之后咧，咁第时我就可以接翻两个仔翻嚟，咁佢哋咪可以做王子咯。你唔好咁唔开心啦，类似啲咁嘅说话啦。咁 男人真系啊，抛妻弃子咩理由都讲得出嘅，为你好咋？ 系啊，咁作为女人，我梗系接受唔到啦。咁 都接受唔到， 我话 你听，真系 离 谱啊！ 咁美迪亚都系接受唔到噶，咁佢都系好恶毒咁样去咒骂咗呢个嘅 Jason 啊！咁啊 ，Jason 就佢哋系好闹晒交咁样啊，就分开咗嘅。咁于是咧，佢就攞刀啦，佢决定要做佢嘅复仇计划啦，佢就系咧。准备去将佢两个仔咧杀咗，咁好彩咧，咁啊奶妈同啊家庭教师就保护咗两个小朋友啦。 同埋嗰阵咁啱咧，佢两个小朋友喺街外面玩，咁玩到周身污糟邋遢咁样翻嚟，然之后咧有个小朋友就喊住搵妈妈揽住佢，跟住咧阿美迪亚就见到自己嘅小朋友，第一佢就好中意个小朋友啦本身，咁同埋见到个小朋友受咗伤，流咗血，咁佢啲母性啊，嗰啲母爱啊，突然之间涌晒出嚟噶啦嘛，跟住就你受伤啊，你喊啊，咁啊。跟住佢開始氹翻個小朋友啦，咁然之後咧，咁佢開始已經即係慢慢放低咗喺嗰一刻啊，放低咗殺咗呢兩個佢心愛嘅寶貝嘅念頭噶啦。咁但係咧，佢嗰種憤恨唔能夠話一息間咁樣就消滅噶啦嘛。跟住佢就諗咗另外一條嘅毒計。 咁就係咧，佢決定去叫翻阿 Jason 翻嚟，然之後咧，佢就有啲嘢話要送俾個公主，即係佢個老公即將要迎娶嘅嗰個新娘啦。咁佢就準備咗兩樣嘢嘅。 咁佢咧就決定咧，叫兩個仔啦，利用兩個可愛嘅小朋友啦，咁就將咧兩件寶物啊送俾咧阿 Jason 迎娶嘅嗰個公主，就係、是、一件咧好靚嘅披啦，同埋一個皇冠 長袍 長袍。 都是披嚟嘅啫，一样啫， 系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女巫嚟噶嘛，就加咗一啲咒语落去噶，咁就咧就你送俾公主啦，跟其实两个小朋友咧去流浪，其实佢哋好惨噶，不如咧既然公主咁爱你，用你嘅方法咧去劝服阿公主可以留两个小朋友喺呢度住啦，而且咧加上一啲咁名贵嘅长袍，同埋呢个咁靓嘅皇冠咧，咁就冇女人可以拒绝噶啦，咁样啦。 咁Jason 都感動嘅，哇！你真係對個仔真係好啦，寧願自己一個走出出邊流放，都要將啊兩個小朋友留低保護佢哋。咁到最後咧，阿 Jason 都係接納咗阿美迪亞呢個建議，然後就帶住兩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就即係已經吩咐好啦，美迪亞佢就話叫兩個小朋友直接將呢兩件寶物咧交俾阿公主啊，咁然之後咧佢哋一齊入宮。咁跟住咧，美迪亞就佢嘅計謀咧就成功咗啦。 咁啊，佢喺度等待佢嘅計謀啦，成功之時咧，咁咧阿信差就真係嚟到啦，話俾佢聽啦，哎呀，你快啲走啦，唔好留喺度啦。 點解啊？ 係啊，因為公主咧已經死咗啦，融咗啊，受你嘅咒語之後咧，佢戴咗嗰個皇冠之後，成個人融咗啊， 就連個國王都融埋啊，個國王攬住阿公主咩，走埋去救佢定乜嘢啦？跟住連個國王都中埋毒，跟住就。死埋啦， 系 啦，咁啲人就当然啲士兵啊、卫兵啊就谂住准备就会嚟捉阿美迪亚，咁所以阿信差就叫阿美迪亚你好嗱嗱声走啦咁。 咁跟住咧，佢老公咧赶到嚟啦，但系美迪亚因为好嬲啦，咁佢咧就决定咧将佢自己两个仔咧都杀埋嘅。但系咧虽然咧Jason 啊武功高强啦，但系咧都依然系救唔到两个小朋友噶。 咁最后咧，美迪亚咧就。親手用刀咧殺死咗佢自己兩個小朋友，咁然之後咧佢就唔知邊度召喚咗嘅龍車過嚟，真係飛嗰啲龍車。 佢個爺送俾佢嘅呢個係祖父， 唔知突然之間叮一聲嘅龍車出現咗，跟住咧就騎住個龍車飛走咗，咁然之後就 Jason 就好嬲咁樣，因為自己兩個仔死咗，未來老婆死咗，未來外父啊死咗，佢唔知做唔做到國王啦，咁啊故事就喺呢度完咗啦。 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讲美迪亚呢一个咧古希腊嘅剧本嚟嘅。咁我哋啱啱讲到咧，哇！美迪亚佢一来佢系武功高强，二来咧佢系心狠手辣，加上咧佢又识啲符咒啊、毒咒啊，即系一个 都太阳神嘅后裔。 哇！太阳神后裔跟巴闭啲嚟，系啊！我直情系即系一开始就谂，哇！佢用咗一个即系克服咗咁多困难啊，要杀埋佢个细佬啦，然之后咧仲要将佢碎尸，呢个系第一场嘅时候由。两个工人即是他奶妈和他老师已经交代了美迪亚的出身原来是这样的。哇杀了他弟弟然后将他碎尸然后掉到海里用来呢就阻碍他父王追捕他的那个军队。哇这个真是恶毒到不得之了。咦这个男人到最后抛弃这个女人咁真係大镬啦。咁究竟佢会做啲乜嘢呢哇真係令我头嗰两场已经係好追落去去睇究竟佢会点样去复仇会做啲乜嘢。咁呢个即係我觉得我点解鍾意呢个剧本就係呢个原因好黑暗啊。真係咁所以嗱呢、这个剧本头嗰几场已经我觉得係好鍾意好吸引到我追看落去。大家又觉得呢个剧本有冇啲咩你哋係好鍾意啊又或者係你觉得佢 寫嘅時候係寫得好好嘅呢？ 我自己呢其實 你會唔會好似美迪呀咁樣 会唔会好似美迪啊咁样啊，系我暂时未遇过呢啲事情啊，好好彩咁样。但系咧，我觉得美迪啊，佢的而且确咧有个咁深嘅感受咧，系应该噶。佢为呢个男人付出咗咁多，但系偏偏呢个男人就抌低佢，系啊，仲要讲埋嗰啲大言不惭嘅说话。其实我抛弃你唔系因为你唔靓啊，唔系因为你老咗，你依然系好靓啊，讲到好有原因咁样。系因为我想做国王啊，我想第时个仔有啲好嘅生活，我想佢哋做王子啊，咁样哇，其实系好过分咯。 点啊，六哥你觉得系咪好过分先？ 我即系呢样嘢我就唔评论啦，即系自己个人谂啊。即系我睇个剧本嘅时候，我会觉得系即系佢，所以其实呢人物写得好啦。其实以前呢个希腊剧咧，佢哋主要都系写即系一个悲剧人物嘅啫。你见嗰啲希腊剧都系一个人物，咁、其实咧所以佢一个人物就一定写得好嘅，同埋佢。隔離其他嗰啲人物呢你會見到佢嗰個公用性呢係比較清，即係比較明顯嘅，即係譬如佢個奶媽啦，同埋個老師啦，咁好明顯個奶媽呢就係、即係了解阿美迪亞嘅，因為美迪亞佢雖然係公主啦，但係其實呢佢本身個王國呢係一個偏遠啲嘅地方，所以都係一個蠻荒啲嘅地方啦，咁佢就唔係話好似希臘雅典咁樣就係文明嘅地方咁樣，咁而佢哋而家喺呢個地方呢就係、即係嗰個老師啦，所以個家庭教師呢就係代表咗一個文明啲係即係雅典嘅嗰啲文明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就係通过一开始我哋见到头一两场咧，就系见到个老师同埋个奶妈嘅对话咧，你就会见到个奶妈就已经话：，哎死啦，我好惊，美迪亚会对两个仔做啲咩嘢出嚟啊！而佢性格佢系会咁样噶咁，咁就老师就会话：，唔系，冇可能噶，即系点会有妈妈会杀自己个仔咁样噶？咁样，咁佢就系通过呢一两样嘢，其实个教师就好似我哋一个观众嘅视点咁样睇，喂唔会噶，咁而个咁因为有佢呢个唔会噶，咁所以个。奶媽就可以將個解釋咧就擺俾咗出嚟，咁樣就係通過佢哋呢個咁樣嘅對話咧，你就會了解到嗰個情況點解係發生緊咩事咧？點解美迪亞會咁樣諗啊？咁樣咁佢呢個你要見到呢兩個角色嘅即係點解會擺落去咧？就係、有呢啲好作用性嘅呢一樣嘢，咁都係襯托即係美迪亞嗰個人物出嚟嘅。咁點解你話第一場一開始已經好好睇呢？就係、因為佢亦都用咗即係如果我睇我哋當時個演出嘅劇本啦，佢就係、用咗個歌隊嘅形式啦，即係希臘劇都好多呢啲歌隊咁樣，佢哋就係、將嗰個好簡短，其實用咗即係兩三頁紙咧，其實就已經將美達之前同阿傑信。Jason 即係嗰個相遇啦，佢點樣救佢啊，幫佢啊，點樣係為佢犧牲咗好多嘢，就係、用嗰度咧已經係好快咁樣交代咗出嚟，咁變咗個節奏咧上面咧係其實好明快嘅，咁亦都好快咧，亦都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已經出現咗嗰、那個我哋知道會發生嘅結局啦，其實就係、即係呢個奶媽就話美迪亞係會殺自己個仔嘅，咁呢個就係、喂就係、成個戲最大嘅呢一樣嘢，咁而。觀眾咧就係會睇住呢件事點樣發生咧，係咪會發生咧？係咪真係會咧？同埋係點樣會發生去到嗰步咧？其實你係某程度上係預知咗個結局咁樣去睇下呢件事點樣發生。咁佢就係做咗呢一樣嘢，咁令到你有一個追看性喺度。咁所以點解頭一二場已經好似好吸引你？咁佢成日亦都會你見到佢啲歌隊，烏雲密布啦，已經咧，即係有啲大事，即係嚟緊呢啲咁嘅黑暗嘅即係環境啊咁樣。 描写嗰啲歌队咧，都喺我哋今次睇呢个剧本入面咧，佢都描述到啲歌队，譬如有男有女，然之后咧就有一啲系佢哋要着住黑衫啊，戴面具啊，咁呢啲亦都系剧本上面佢写到明有呢个咁嘅要求。 系啊，佢其实歌队嘅作用啦，你会见到就系、第一就系佢交代一啲剧情啦，可以好快咁样，大家通过互相嘅一啲好明快嘅节奏去交代咗一啲。比較複雜嘅本身嘅劇情啦，二嚟咧就係佢今次亦都佢個歌隊咧，亦都你見到咧，唔單止係交代嘅，其實佢仲有少少係一個高啲嘅視點咧，好似去評論件事咁樣嘅。咁而呢個個視點咧，會令到咧你好似覺得成個戲咧，唔係話我淨係做緊呢一個故事，淨係走入去呢個人物，而係。 係一個智者啲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所以佢會評論：，原來愛河係咁毒嘅，美迪亞如果冇跌落去呢條愛河咁就好啦。即係佢呢啲嘅評論，你加咗落去，你會覺得佢係以一個好似人類嘅歷史咁樣去睇翻呢一件事，就呢一個故事去有一啲嘅評價嘅時候咧，你會幫個戲咧其實係提升咗少少嘅，即係佢唔係淨係講個故事， 同埋一啲詩意咁嘅感覺噶。佢講嘅時候講到阿美迪亞佢點樣去反抗佢自己嘅爸爸，然之後就殺咗自己嘅弟弟，然之後就上咗阿 Jason 嗰條船，然後就永遠翻唔到轉頭啦。咁跟住咧，劇本入面就寫到女性嘅即係歌隊嘅成員就講到：但願我永不掉進愛河之中。跟住重複咗兩次，跟住就哇！我哋覺得嗰種感受，即係歌隊佢就唔單止係抽離一個說書人咁樣角色去講咗啲背景資料，直情係有一種感受喺嗰度，令到我哋啲觀眾同佢一樣感受到啊！但願我永不掉進愛河之中。 即係佢裡面係啦，會有呢啲感嘆啦，會有一啲即係可惜啊，即係佢會擺呢啲嘢落去。咁亦都個歌隊亦都有一個好重要，佢落到後邊咧，你又會見到更加重要嘅一個 function 咧，就係佢係即係將美迪亞嘅心魔其實係好似呈擺咗出嚟，即係由歌隊去做。你係咪？真係要殺啊！即係兩個仔啊！咁一個就會話但係你殺咗佢，你前路點樣啊？即係你會俾人講你一個人可以走去邊度啊？咁但係另一邊就有啲歌仔就喺度話：咁但我嘅憤恨，我點樣可以壓低落去啊？呢個咁大嘅屈辱咁樣，即係將佢嗰個矛盾咧係。讲咗出嚟，即系由歌队里面将佢心声，即系我哋而家有啲戏都会咁样啦，即系将个心魔做咗一个人出嚟咁样嗰啲。咁佢呢个希腊剧就系歌队有阵时就会做咗一样嘢，令到你更加清楚睇到美迪亚里面嘅嗰种挣扎，究竟系啲乜嘢咧？佢嘅怒火同埋佢嘅理性点样喺度？個矛盾喺度點樣係掙扎咧咁樣，咁歌隊會做呢樣嘢啦。 但依家點解現時好似係咪因為唔想再用歌隊呢一個方式去寫劇本，還是覺得呢個太老土啦，或者太舊啦？即係呢一個其實都幾特別噶嘛。即係我哋如果依家用一個現代新寫嘅劇本去寫有歌隊咁樣去敘事或者呢個咁嘅作用，會唔會反而變得突兀咗咧？ 其实我觉得是要看看你到最终都是要看看你想写的个故事是什么，你觉得哪一个的手法是最好。其实现在都不是完全没有人用的，有阵时都会有用的，但是亦都好多时你都觉得未必一定要用先得嘅，亦都咁有你有时讲有啲故事嗰、那个挣扎又系咪一定需要两把声，净系咁样即系要点样处理呢？其实系好睇，真系好睇你，我哋可以话手法就有晒喺度啦，即系当你睇得多剧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编剧会用紧唔同嘅手法去将佢自己嘅故事讲出嚟。咁你到你自己写剧本嘅时候，你就要睇下你嘅故事最适合，你会觉得边种方法系啱你呢，啱你嘅故事同埋啱你想要嘅个风格啊，或者各样嘢咧，咁呢啲手法仍然都系可以用嘅。其实 chorus 歌队呢啲，咁睇下你点样用法咯。咁但系咪唔用就唔可以讲故事，亦都唔系噶嘛。事实上，咁所以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方式。而希腊当时，我哋知道就希腊剧当时咧就系会咁样用嘅，因为亦都我谂系佢当时嘅。嗰啲叫做圓形羅馬劇場嗰啲啦，咁你係 劇節嘅比賽， 係啊嗰啲，咁咧你變咗你，如果你係一定要大堆頭，我諗會即係你個聲啊各樣嘢都係會好睇啲啦，即係亦都係，咁所以佢哋會選擇咗係咁樣去寫。咁其實最初嘅時候，甚至係得好少人嘅時候，你都會有一個人需要去講個故事，即係佢哋會用呢一種narrator， 即係呢一類嘅形式啊咁樣。咁如果你睇翻戲劇嘅轉變，就一路路咁樣去。你因為而家去到而家，你譬如電影咁，你去到電影你咁生活化啦，已經可以咁多 close up 啦，亦都嘅時候，你有陣時就真係係咪一個笑容，你可能已經講到俾你聽好多嘢，你近鏡 close up 佢一個，咁你就可能個掙扎唔需要一定要係去到嗰個一班人喺度代表一個聲音，另一班人咁樣去將你呈現出嚟。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埋咧喺呢個劇本嘅最後嗰個位咧，我有一瞬間咧係有諗過，其實美迪亞有冇殺到自己嘅嗰兩個仔？因為嗱、那個劇本入面咧就係、是、寫到咁樣嘅，就係講咧就美迪亞佢揸住把刀已經好嬲啦，咁就衝埋去就同阿 Jason 佢肉搏咗一輪啦，掙扎咗一陣啦，咁咧跟住咧有塊白布跟住喺前面，然之後咧咁、那個奶媽啊同埋個老師就保護緊個小朋友啦，跟住到最後跟住阿美迪亞就一刀插咗埋去，然之後就有血流出嚟啦，跟住就大家好傷心啦。Jason 就話：哦，個仔死咗啦。跟住阿美迪亞咧就話：啊，終於就報到仇啦。然後佢就騎住嗰個龍車咧，咁就飛走咗啦。咁但係咧喺呢一場之後咧，就講到阿奶媽咧，佢係受咗傷啊，佢隻手咧就話：哎呀，啱啱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就擋咗一刀啊，傷得好重啊。咁然之後咁啊，奶媽就話：係好彩阿 Jason 頭先即係嚟得快，咁啊將阿美迪亞嗰把刀推歪咗。咁啊，劇本係咁樣寫到，咁然之後我就會諗，咦，其實佢兩個仔有冇死到㗎？即係佢將佢把刀推歪咗，然後拮咗落阿奶媽隻手度，咁所以奶媽咪傷得重咯，咁就所以佢個兩仔應該冇死到咯。是不是可以咁樣去講 嘅？首先你呢個版本就應該係佢可能改編過嘅一啲版本嚟嘅、即係佢原版即係英文嘅版本啦。我睇翻原版咧係冇咁樣嘅，即係死咗嘅啫。咁其實我哋當時做嘅時候亦都冇呢一個嘅，係真係死咗嘅啫。咁所以可能佢呢個係其中曾經有一個改編，可能出現過咁樣。咁唔知點解啦，即係可能佢驚住費事，即係太過 血腥 或者太過殘酷啦，即 係 大台劇先會咁樣嘅啫。呢個話題都係悲劇，係一定要死㗎。係 啦係啦，即 係要親手殺佢死佢嗰下先夠悲 就應該唔係嘅，真係死咗㗎啦。 但如果你比較下，如果佢真係冇死到，如果冇死到咁啊，阿美迪亞走咗啦，咁然之後阿 Jason 又好傷心啦，跟住啊，可能兩個老師同奶媽佢哋就保護。个仔然后离开咗啦，咁呢个系即系个结局 A， 咁然之后结局 B 就系美迪亚杀咗自己嘅仔两个仔啦，咁呢个结局 B， 咁大家去比较一下会有啲咩嘅感觉呢？ 如果结局 A 啊，即系如果佢 大台剧啊，真系 冇死到，我觉得会拍续集咯，因为想系要考虑系因为想拍续集， 翻嚟再杀多次。 不过其实我自己后来谂咧，我觉得其实都系好傻嘅，即系美迪亚真系杀自己两个仔，因为其实杰逊仍然系好靓仔噶嘛，佢仍然可以再识过另一个公主， 第三个公主啊嘛， 即系佢如果个目的系想去母仔送终，其实都仍然谂得太简单 咗，系要用一啲手术去令到 佢应该都系要扎，系啊，咁但系即系佢当时嘅悲剧就喺度停咗啦，即系佢冇做落去啦，可能其实杰逊之后。系仍然可以系， 佢仲有翻骑咗龙车走，跟住背后仲有好多毒计陆续而来系嘛，接踵而来。 系啊，不过佢当中亦都有提到一样嘢，就系佢话即系美迪亚虽然佢巫即系嗰啲巫术好犀利啦，但系佢都有话，即系你嘅魔法可以令到杰逊堕入爱河啦，但系你冇办法留住佢个心啊。系咯，戏里面亦都有讲到呢一啲嘢，即系就算你法力几大都好，有阵时有啲嘢你都控制唔到，即系命运嗰样嘢咧。咁其实里面都有。嗰啲歌到好多時都有一啲嘢都係命運有陣時就係咁樣，佢之後亦都有講啊，即係其實呢啲故事都係會繼續不斷循環落去啊咁樣。我覺得佢呢希臘劇好多時都會係將嗰樣嘢提升到去一個某程度上一個命運嘅層面啦咁樣。咁亦都呢、這個戲有啲特別嘅地方咧，就呢個作家啦 Euripides 咧，佢如果睇翻希臘劇咧，最早嘅時候通常都係寫啲神噶，咁所以我哋見到嘅就係被綁。普罗米修斯咁咧系一个神嚟啦，伊力帕斯王都一个真系王啦。咁佢嚟到美迪亚咧，其实你会见到佢甚至有少少咧，其实质疑神嘅，即系神你嘅安排啦，就系、是、安排啊，即系美迪亚中意杰逊。咁但系到最后咧，搞到咁样一个悲剧出咗嚟，即系你神你其实系点样咧？你见到中间美迪亚甚至都有质疑过个神啊，即系话你点解会做一啲咁样嘅决定咧？点会令到而家咁 系啦？ 系啦？点解？但系而家就会令到一件事系变成咁样嘅咧？咁即系。佢係呢個希臘作家喺當時嚟講，其實都係幾，我覺得佢都幾前進，呢個顛覆性，即係佢係會開始質疑究竟係咪神嘅安排就係 即係一定係啱咧，一定係最好或者正確咧咁。即係佢會開始咁樣諗，同埋佢都會開始寫一啲即係一啲平民啲嘅角色啦。譬如美迪亞，其實佢寫嘅時候已經係唔再一個公主嚟㗎啦嘛，佢已經係一個平民嚟㗎啦。其實喺呢個地方呢、這個新嘅國家， 離開咗 自己 嘅 國 家 㗎啦嘛。咁亦都有一個奶媽啊，即係嘅角色啦，家庭教師啊。咁甚至佢裡面嗰啲歌隊都係一啲普通嘅市民啊、農民啊去組成，即係佢都慢慢開始將嗰、那個戲劇咧係由講神講一啲君王啊，慢慢係落到去即係貼地啲啦，我哋叫做咁，亦都我相信佢點解會寫呢個美迪啊？亦都可能當時即係女性嘅地位啦，即係喺婚姻上面成日都即係會承受呢一啲咁嘅屈辱啦。咁我覺得佢所以係啊，到今日就算喺某一啲嘅地方，我哋知道即係。你如果俾人強姦咗咧，如果對方娶你咧，就 O K 噶啦，即係都會咁樣。咁你 唔娶你，你就要犯咗啲咩通奸定係嗰啲咩罪？ 咁所以即係佢當時我諗女性嗰個地位都係好低。咁佢就寫咗呢個戲。其實你有幾多女性真係可以喺個婚姻當出問題嘅時候，真係去咁樣報復啊？咁但係佢寫呢、這個，我覺得有少少都係即係好似。等你啲女人睇到都好似爽啲啊，即係可以幫佢哋出翻口氣咁樣。同埋佢裡面有一樣嘢咧，亦都講得好好嘅。咁佢就係話嗰個家庭教師話，但係其實呢啲事都好多時發生啦。咁都唔係一定會殺仔女嘅啫咁樣。咁但係咧，佢就用咗一個好好嘅比喻噶。咁啊，嗰個奶媽同佢講，佢話喺美迪亞呢啲人啊，即係佢哋本身係有權力嘅人嚟噶嘛，係公主。佢話呢啲人咧一生出嚟咧，佢哋心目中係冇其他人嘅，即係淨係得自己嘅超然嘅地位。佢哋有權柄虛榮啊，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尊貴咧就好似玻璃咁薄嘅啫。只要你細細力一推咧，佢哋就會受到傷害。而受委屈對佢哋嚟講咧，就好似將一個花盆咧盛響一塊輕沙上邊。咁所以咧。個老師就話：哦，輕沙係會裂，花盆會碎，咁呢個道理我就明啦。即係佢會用一啲咁樣去形容即係嗰件事。咁其實亦都可以睇到咧，我有陣時覺得係以前呢啲劇本或者莎士比亞嘅劇本，我哋見到咧就係佢哋講一樣嘢，其實呢個道理我哋而家可能就好容易講啦，就係話：誒，你咁樣佢咁大壓力，咁佢梗係爆啦，即係佢咁尊貴， 橡筋啊拉得太緊， 就會爆，即係可能係咁樣。但係如果你嘅語言運用得好咧，你嘅文字能力係運用得高咧，你就可以用到一啲嘅類似嘅咁樣嘅譬喻去講同一個道理咧。咁其實你就會令到你嘅故事嗰、那個大家感受嗰樣嘢會深啲，同埋文學性又會高啲，即係你成個劇本就你會覺得係個水準係會高啲。希臘劇好多時都會有呢啲啊，你見到佢哋用文字嗰樣嘢咧，即係呢啲形容詞其實好多噶，唔同嘅形容。我記得有一度佢話好似真相啦，佢話其實謠言咧就係真相嘅母親啊，即係好多時你啲謠言講嗰下咧就會變成真相噶啦。咁即係佢呢啲嘅好多呢啲，你見到佢有啲智慧啦，佢對人性嘅睇法啦，咁佢都擺咗喺裡面。而嗰啲嘢你覺得到而家都係一樣，即係冇變到嘅。佢有一度又佢話，我哋會諗啊。你哋啊送咗件袍俾佢啦，其實公主咁多袍都唔係一定會要嘅啫，係咪先？但係佢最終佢個編劇自己喺裡面咧，佢都有自圓其説啊。佢當阿美迪亞咧，即係知道個公主死咗之後咧，佢咧就話啦，佢話佢一早知道咧，冇人會抗拒得到更多更靚更冇用嘅物質嘅。從來去買更多靚衫嘅人咧，都係嗰啲已經有好多靚衫嘅人，而唔係冇衫著嘅人。咁就佢好多呢啲説話咧，你作為觀眾睇嘅時候。啊，首先你認，即係你會係啊，即係會心一笑啦，即係確實係咁樣喎。咁所以你就會唔再質疑，其實公主係咪會即刻著你件衫咧？因為佢某程度將個人性嘅睇法去擺出嚟，咁你又會覺得係，即係而家就算我哋而家睇，其實都係一樣喎呢件事。即係佢咁一個劇本就係你有呢一啲嘢，你提個編劇去。洞穿到呢啲嘅人性，咁而佢擺咗落嚟，又用到一啲好好嘅譬喻嘅時候，咁呢個劇本咧又係一個好嘅劇本啦。 同埋佢講咧，即係點樣由阿美迪亞佢嘅睇法去諷刺啲所謂嘅文明咧、 啊， 我又覺得好刻骨銘心嗰樣嘢，就係話因為阿美迪亞始終係一個蠻荒之地嚟噶嘛，就好似即係擺入中國嘅話，佢就係一啲蠻夷之地嚟到中原啊，跟住感受呢啲所謂中原嘅文化，咁佢就會覺得喂，其實你哋呢啲所謂文明人。 講嗰啲嘢其實全部都冇據真 嘅， 好多係廢話， 係啦， 廢話啊、虛偽啊，佢係接受唔到呢樣嘢，即係點解你哋講嘢係咁樣嘅啫？佢唔想講呢啲嘢，佢亦都習慣唔到，咁所以我哋又會覺得啊，其實美迪亞喺呢度生活咧，真係除咗佢老公咧，或者呢個奶媽之外咧，冇其他人可以依靠，即係我哋依家又會諗翻，唉，其實我哋平時有好多所謂嘅文明啊，或者我哋講嘅嘢啊，有好多時候都係冇乜意思嘅，好多都係為咗要講而講啊，即係所以我哋又會覺得，唉，呢樣嘢又係同以前二千幾年前同埋依家咧，又係好相似嘅一樣嘢咯。 係啊，其實咧，有一個位都幾得意嘅就係、是、嗱，美迪亞佢一開始你已經知道佢咧，真係為咗去愛情啦，係咪？就即係將我細佬分屍咗抌落海啦，因為等佢老豆咧就去執翻條屍嘅時候咧，即係要好難執翻，就唔好成日追佢，追唔到佢條船啦咁樣。咁其實我哋第一個印象對美迪亞咧就係咁樣得翻嚟嘅。咁但係咧，點解我哋落到去咧，我哋又會好快就其實係企咗喺佢嗰邊嘅？即係點解我哋作為觀眾唔會話哇呢個女人咁樣嘅咁樣？ 反而會同情 係啦，反而好早我哋又會同情佢。咁我諗就係有呢一樣嘢啦。佢講到即係佢就係嗰種敢爱敢恨啦，即系我哋会见到就系佢爱就爱到好尽，佢恨一个人，所以亦都就系佢嗰种好真性情啦。佢自己亦都有讲，所以我中意我就系会话中意啦，唔中意我就点解要即系咁虚伪咧？所以佢话你哋喺呢度呢个文明人系咪？即系有嗰句就唔系讲嗰句，反而点出咗嗰种系虚伪。但系 呢个亦都系阿 Jason 唔要佢一个原因嚟。 系啊 ，Jason 就话你咁野蛮成啊，系咪日日都同你嗌交？你日日喺度恶毒咁坐就我一知道咁样，所以亦都令到皇上点解一定要赶走你，系咪就系、是、因为你日日喺度咒骂？ 同埋佢又话：，诶、哎，阿美迪亚同佢讲话，呢度啲人好虚伪嘅，讲啲嘢全部都冇用噶，全部都为咗成日赞你啊，讲啲好说话。啊、其实佢哋讲嘅嘢唔系真心噶。然后阿 Jason 同佢讲话：，咁你咪学下咯。 系啊， 你要学习嗰样嘢先至生存得到。哇，嗰样嘢就系令到我。点解我要学啫？但系佢就系要求美迪亚要学呢样嘢，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好嘅妻子或者一个好嘅妈妈，亦都令到佢先至会觉得舒服。依家美迪亚学唔到啦，所以佢就离开佢咯。但系嗰样嘢就系、是，喂，你识佢嘅时候，你知佢系咁噶啦。你同佢一齐，依家你就嫌翻佢呢一样嘢，就会觉得喂 ，Jason 系衰人嚟嘅，美迪亚反而系值得可怜嘅一个人。 其实我会谂咧，呢个剧本嗱，佢而家呢个。編劇啦，佢就選擇呢一日，其實佢寫咗一日嘅事嘅啫。呢一日就係美達將會俾人驅逐啦。一入嚟，其實個教師已經話好似聽到呢個傳聞，即係唔單止佢哋會結婚，仲會驅逐啊美迪亞出境同埋佢兩個仔咁樣。咁我就喺度諗，其實我哋諗，如果而家我哋要寫一個故事，我哋要寫一個咁樣嘅人物，就係、是、會可以咁殘酷嘅。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人物，但係一出現嘅時候，觀眾就好快就會同情佢呢，即係點樣可以做得到呢？首先我會諗呢個劇本佢嘅做法呢，就係佢交代咗嗰樣嘢之後，佢第一樣嘢交代嘅就係佢而家就係俾人哋拋棄，然之後仲要俾人趕出境。呢、這個好我哋會見到即刻佢為咗愛情犧牲咁多，然之後而家已經係一個低點，即係一樣嘢。如果佢一開波佢未係喺呢個低點嘅，我哋見到佢同傑信係恩愛嘅，或者我哋見到佢同傑信係見到佢啲野蠻嘅嘢嘅，咁、可能我哋個反應又會有啲唔同。但係而家嗰啲所謂佢話野蠻嗰啲，我哋全部都係聽其他人講嘅啫。我哋其實好似冇喺美達身上面真係見到呢啲佢好似蠻不講理啊嗰啲嘢嘅。 反而有少少變咗佢嘅優點嘅，我覺得。 係啦， 即係佢犧牲咗咁多嘢，先至 我哋淨 係 會記得啊，佢犧牲咗咁多嘢，好戥佢慘。而家一嚟到就要俾人呢個 Jason 拋棄佢，好快就揾到一個更加衰嘅人啊，就係、是、Jason。係啦，我哋就唔會去啊話呢個人咁殘酷，咁我就反而唔會咁樣諗咯。同埋佢一開始已經佢有一段獨白就係話，佢已經係放棄咗佢嘅家國啦，佢冇咗父親，冇咗曬所有嘢。咁但係嚟到呢度，而家就係咁樣。咁佢就係由呢、這個。一開始俾佢最低點，然之後俾佢好凄慘咁樣嘅入嚟，咁就令到觀眾咧好快就可以同情呢個人物。咁其實呢一個都唔容易㗎，你除非係就唔交代佢嘅過去，咁咧寫呢個人物咧你就會容易，觀眾會好容易啦，你俾人拋棄就係、是。但係你又要交代佢過去，仲要講佢咁殘酷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令人你一入嚟就已經接受你、同情你嘅？咁呢個都係要，我諗佢都有用咗一啲心思，係點樣去 鋪排呢個故事呢， 同埋美迪亞呢一個係希臘嘅神話入面嘅人物嚟㗎嘛，即係我諗喺嗰個時候嘅觀眾們都應該會對於呢個人物起碼佢嘅故事呢係有返咁上下嘅熟悉嘅，咁所以佢哋會知道美迪亞佢本身經過啲咩事，跟住先至同到 Jason 喺埋一齊呀，跟住落去發生過嘅有好多嘢嘅，其實個故事係好長嘅，咁但係喺呢個劇本入面呢就冇去真係將前面嗰啲嘢交代，一入嚟再同佢講已經一齊咗。 係啊，其實咧亦都係避重就輕，亦都好緊要啦。你見佢個劇本一開始咧，佢就係話愛情，佢就係講愛情嘅啫。佢就因為佢話點解當你快樂嘅時候咧，就是、你會完全感覺到即係嚴寒係。佢話因為人間有愛情，邊個需要太陽啊？跟住就開始講愛情係乜嘢啊？咁你去問美迪亞啦，係咁樣開始佢。一开波全部呢就係聚焦喺爱情呢样嘢上面，因为爱情上面就係美迪亞，如果你从爱情嘅角度咁佢就冇错晒㗎嘛，即係佢为爱情放弃晒所有嘢㗎嘛，喺佢嚟讲爱情就係第一，佢就係跌咗入呢个爱情嘅深渊啦，咁佢係由呢个时点去讲嘅时候呢，咁变咗我哋又会冇咁質疑佢嘅人格啦，就係你。如果佢一開始係我哋見到佢同我父親或者屋企人好好嘅時候，咁但係佢都只要殺咗佢啊細佬，咁你可能係唔同一個角度去睇嘅咯。咁所以我諗有陣時即係呢個編劇嘅技巧就係你要諗到呢啲位啦。啊，我點樣去 depict 呢個？我點樣去寫呢個人物？佢係咁樣，但係我要寫到佢係大家一睇就會同情佢。咁就係每個細位就佢一寫就係。將愛情就擺喺最高，佢一開始就全部都係講愛情。你見佢第一個序幕嗰啲 chorus 全部都係話愛情係乜嘢？你睇下美迪亞知啦，佢為咗愛情咁咁咁。愛情係乜嘢？佢為咗去殺死咗點點點。但係可惜美迪亞唔應該跌入呢條愛河㗎，因為佢而家就好慘啦咁樣。咁佢就用呢個手法。咁我諗你寫劇本嘅時候。你要諗到呢樣嘢咯。如果你太覺得一開始已經係哦美迪亞嘅人物，我就係想寫佢，然之後你冇諗到呢一啲位咧，你好容易就係、是、觀眾睇嘅時候同你嘅角度可能就係有唔同，你就未必攞到觀眾嘅同情心啊，因為你太一廂情願啦。佢其實係好客觀，去拉高好高個視線去睇成個故事，然之後佢先至去寫嘅。你見到 喺選材方面真係好緊要，即係你會欣賞到啊喺好多年前嘅戲劇大師。二千几年前选材啊，或者写剧本嘅技巧已经系好高，语言运用啊，或者佢角色里边嗰个情感其实系非常之澎湃。咁其实呢啲剧本，我觉得而家其实已经好难遇到，因为你要喺当时个环境，又或者当时嘅世界观，你先会写得咁深入咯。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去睇一睇呢个剧本，如果未睇过嘅话，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 拜拜。 Bye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